希望幻想可以信念的服装，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，动机也只有一种，你只能执着欲望，不发的发呆发疯，得到发疯到发疯，越过人心的挑战，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，我们可以也遗忘冰凉的冰雪，这个像被动或者跌撞到最后一块不终于冰上，我听见脚步声音要突然被谁的领导推开，没有外光光人，没有人一层领导自己停在幸福的名称，我转身心里是泪眼空开始飞的人才是不见到无面里的死亡，我平衡着最后一口甜美的指向，微笑微笑这一天是安静的时长，一起展开故事， 如果觉得 行空的富有幻想精神的周杰伦，刚才这首歌也有很浓重的画面感，叫做《夜》的第七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今天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曲，这首歌是许茹芸的一首作品，不算是很主打的歌，但是也是我很喜欢的旋律，一直是晴天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清澈间地飘着落叶，想你的世界每次都是晴天，你连回忆都怕我凄凉，我眼睛闭上充满泪水，泪水哭不回你的离别，季节一直都是晴天，你怎么让我熬得过缠绵？我追不到你最后笑的脸庞，我追不到我吻你的心慌，是那么宁静，是那么短暂，仿佛我们不曾爱过一样，我忘不掉你将我扛在肩上，我轻轻一想就碰到天堂，你给我快乐，你给我希望，却也带走我们的梦想。